孝宣许皇后，元帝母也，父广汉昌邑人，少时为昌邑王郎，从武帝上甘泉，误取他郎鞍以披其马，发觉立和从行而到，当死，有诏目下残事，后为患者成。上官桀谋反时，广汉不所，其殿中炉有所长数尺，可以覆人者数千枚，满一切尖锋，广汉所不得，他力往得之。广汉作论为鬼心，书叶亭，后为曝氏色夫，时宣帝养于叶亭，号黄曾孙，与广汉同四居。时叶亭令张贺本魏太子嘉立，即太子拜，贺作下行，以救恩仰视皇曾孙甚厚，即曾孙壮大，贺欲以女孙弃之。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，贺帝安氏为右将军，与霍将军同心辅政，文贺称誉皇曾孙，与弃以女。安氏怒曰：曾孙乃魏太子后也，幸得以庶人衣食献官，足矣，勿复言与女氏。于是贺止。时许广汉有女平君，年十四五，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父，临当入，欧侯氏子死，其母将行卜相，言当大贵，母独喜。贺闻许瑟夫有女，乃置酒请之，酒酣，未言。曾孙体近下人，乃关内侯，可弃也。广汉许诺，明日欲闻之，怒。广汉重令为戒，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。数月，曾孙立为帝，平君为婕妤。是时霍将军有小女，与皇太后有亲，公卿义更立皇后，皆心仪霍将军女，以未有言。上乃召求微时固谏，大臣之旨，白立许婕妤为皇后。既立，霍光以后父广汉行人不宜君国，遂于乃封为昌城君。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，道无从。明年许皇后当身病，女依淳于言者，或是所爱，常入宫侍皇后疾，衍夫赏为掖庭护卫，未衍可过辞霍夫人行，为我求安持见。衍如言报显，显因生心，必左右，自未言。少夫幸报我已逝，我亦欲报少夫，可乎？言曰：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？显曰：将军素爱小女成君，欲其贵之，愿以累少夫。言曰：何谓也？显曰：夫人免辱大故，十死一生，今皇后当免身，可因投毒药去也， 成君即得为皇后矣。如蒙利事成，富贵与少夫共之。晏曰：要杂志，当先尝，安可？显曰：载少夫为之耳。将军领天下，谁敢言者？缓急相护，但恐少夫无益耳。晏良久曰：愿尽力。即导父子击入长定宫，皇后免身后，言取父子并和大衣大丸以印皇后。有请曰：我头岑岑也，药中得无有毒？对曰：无有。遂加烦闷崩。演出过见显，相唠问，以未敢重谢言。后人有上书告诸医士及无状者，皆收系诏狱，何不道？显恐急，即以状具玉光，因曰：既失计为之，无令立即言。广惊愕，默然不应。其后奏上，熟眼勿论。许后历三年而崩，是曰公哀皇后，葬杜南，是为杜陵南园。后五年立皇太子，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广汉为平恩侯，位特进。后四年复封广汉两地，顺为博望侯，延寿为乐成侯，许氏侯者凡三人。广汉薨，谥曰代侯，五子绝，葬南园旁，至邑三百家，长成奉守如法。宣帝以延寿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、辅政。元帝即位，复封延寿中子嘉为平恩侯，奉代侯后，亦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